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咧就继续介绍菲利普拉金啊，英国诗人。 系啦，佢我谂佢被英女王封做桂冠诗人都唔系冇道理嘅，因为其实大家听过上一集咧，佢系一个剧几典型嘅英国人啊，可以称之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啊，其實佢做好多嘢，其實覺得自己舒服就得噶啦。咁但係佢亦都冇作惡啊，嚇，同埋咧佢都啟示咗佢嘅讀者哦，人生嘅可以選擇嘅嘢係好多嘅，嚇，唔一定係要跟住呢個標準嘅時尚嘅社會潮流去做嘅。 系咁，我就选择拒绝咗做呢个桂冠诗人啦。 咁咧，其实喺佢中后期嘅诗咧，即系四十岁以后嘅诗咧，佢嘅个性更加强烈吓。一嚟咧，一个人老咗咧，就更加肆无忌惮啦，讲嘢。另外一个咧，人随着变老咧嘅智慧系强咗好多嘅。咁就好多咧，佢嗰种式嘅智慧咧，好犬儒嘅。同埋咧好狡猾嘅，甚至係佢會啲詩入面整蠱下你啊，或者係佢對好多諷刺你，一開始你睇唔出啊。我覺得佢嘅詩越嚟越成為一種中老年人嘅詩，咁就其實好似一個美國詩人就係弗洛斯特嘅美國嘅大詩人，咁弗洛斯特就做咗美國嘅巨卷詩人嘅。呢度簡例咧，第一首要同大家分享嘅詩咧就係叫《皮膚》啊。咁呢首詩就好有意味，一個人面對蒼老係點樣睇嘅？ 皮肤，菲利普·拉金。服帖的日常的衣着，你不可能永远保持。那无法伪造的年轻的外表，你得了解你的纹路、愤怒、消遣、睡眠。这不多的几个讨厌的标志，来自无止尽的狂暴的风沙与时间。你会变粗、松垮，成一只旧口袋。攜着毀壞的聲明，然後乾枯、粗糙、萎靡。原諒我，當我發現過去你新鮮的時候，沒有浮華的慶典，值得穿着你前往，正像穿着那些名正言順的衣服，直到時尚改變。 皮膚就是英國詩人菲利普·拉金的作品。 我想一個人呢意識到自己的變老呢，女人呢尤其 是 首先注意的都是皮膚，沒想到呢男人都是這麼敏感的我還未，其實我都開始的我有時都會發現，但我更在意的就是白頭髮啦，但是皮膚呢其實是你與生俱來的，跟你一起。其實在古代的文學傳統裏面，皮膚是被稱為臭皮囊的，因為它最強烈地提示著肉身存在。肉身存在無論你精神幾咁高尚也好，幾咁浪漫也好，你都不得不面對你的肉身在這裡變老的這件事。拉金呢更加是真係毫不猶豫咁樣將最觸目驚心嘅嘢寫出嚟啊！如果一位女讀者去睇咧，甚至我覺得會傷心嘅。佢話你即係變，你會變粗、鬆垮，變成一隻舊口袋。其實舊口袋呢樣嘢， 這個 咪呼應翻我哋頭先講即係中國嘅講法臭皮囊咯。 係腰心腰肺啊！呢個 係一個袋嚟嘅，你變咗一，仲要係用舊咗個袋， 即係搲開咁。 係啦，個袋唔論你入面裝乜嘢靚嘢都好，你個袋始終已經舊咗啦，爛咗啦。但係咧，佢話咧，你以前你新鮮嘅時候咧，你又冇地方冇時機去展現你嘅新鮮啊！即 係 其實佢講緊佢自己嘅啊，佢晚年成名啦呢樣嘢嚇，咁或者佢講緊成個時代。其實拉金好多詩講緊一樣嘢，就係喺六十年代嘅嚟臨嘅時候咧，嗰啲向往自由嘅人咧，好多已經老咗。 佢有一首詩，佢話對於佢嚟講，成個世界係喺1963年重新開始嘅。 嗯。 啊，點解呢？佢話係因為呢，終於係可以避孕，自由咁享受性愛。 嗯。 啊，但係嗰陣時候佢已經好老啦。 嗯。 對於佢嚟講，咁其實喺呢入面又係咁傳遞緊同樣意識啦。但係佢最後有啲暗示，佢話就算係咁呢，其實對於我嚟講，寫作係我自己創造我自己嘅時尚。佢話直到時尚改變啦，佢話乜嘢係名盡言順嘅衣服呢？其實係我自己去定義嘅。可能最後時尚改變咗之後呢，可能呢種鬆鬆垮垮嘅皮膚，或者呢種呢唔係浮華嘅衣服呢，更加係一種時尚。 哇，呢首詩用咗好多詞語，即係我諗唔單止係女人，好多人都唔想見到㗎啦。 佢嘅詩就係咁樣，好直接，就好似上一首寫那個癞蛤蟆咁樣。佢會寫到即係你完全可以好具象咁樣想像出嚟一隻呢嘅咁嘅口袋係點樣嘅？ 舊口袋啊，真係要記住啊！呢首叫《皮膚》，跟住落嚟我哋要聽《草地上》。 草地上，菲利普·拉金，眼睛幾乎分辨不出他們。从他们闭身的良荫里，直到风搅乱了马尾和马鬃，然后一匹马啃着草四处走动，另一匹似乎在观望，又悄无声息地站定。然而15年前，或许20多场赛马足以使他们成为传奇。依稀的午后，奖杯、赌注和障碍赛，他们的名字借以巧妙地陷入褪色的古典的绿月，起点处的筹赛马服，天空衬托出数字牌和扬扇，赛场外一对对空气车、热气和凌乱的草，随后长久的叫喊，喧闹地漂浮着，直到消失在街道的最新消息栏。记忆是否像苍蝇一样烦扰他们的耳朵？他们摇着头，黄昏冲入着阴影，一个个夏天过去，一切都流走了，起跑门、人群和圈养，所有一切除了那安静无扰的草地，连监里他们的名字活着，他们已摆脱了名字，安逸地站立，或朝着定是欢乐的事物飞奔，没有望远镜看着他们回家，没有好奇的秒标预言，只有那马夫和马夫的儿子手拉缰绳在夜里走来。 草地上，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的作品。 嗯，草地上呢又是一首典型的英国诗，我想香港人呢就稍微可以理解啦，因为我哋有同样嘅文化传统，就係赛马。 嗯。 啊，呢首诗呢係写退役嘅马。 係。 咁、啊、退役咗嘅马呢，我哋有时呢我哋会喺马经度呢，可能有一小角会讲到啊，曾经无畏英雄啊，依家要人道毁灭啊，帮、你赢过几多场啊。咁香港退役嘅马都好似都几幸福嘅。 有啲騎術學校咯，可能 騎術學校會養住佢啦，咁就唔一定會人道毀滅嘅。咁呢入邊咧，佢講一個賽馬嘅種種細節啊，你會覺得咦，拉金係咪都係一個馬迷嚟嘅？佢會去關注呢啲，但係你會發現最後佢關注嘅唔係浮喺表面上呢一切嘅啊，呢一切。其實呢佢喺入面講啦，嗱，長久嘅叫喊啦，喧鬧咁樣漂浮，最後消失喺街道嘅最新消息欄，即係其實呢啲所謂賭馬嘅嘢係人嘅慾望嘅投射啫嘛。對於馬嚟講，佢喺度奔跑，佢完全唔知道自己係咪一定要贏，我贏咗又意味住啲乜嘢，係冇意義噶嘛。咁最後呢，其實退役之後呢先係佢嘅馬生嘅真正嘅開始。但系呢嘅时候呢，当佢好短暂咁享受呢种安静嘅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同人类好相似。最后佢话只有个马夫同马夫嘅儿子啊，拉住缰绳喺夜里走嚟。呢度呢有一种不祥嘅预感。你读到呢个时候，哇，一切好安静，有草地啊，有黄昏啊， 又夏天啊等等，你会觉得咦系咪终于平和晒呢，冇咗竞争之后嘅生活，咦跟住原来死亡已经慢慢接近。点解会黑夜中嚟呢？ 是特登要死在黑夜里。 是啊，即是最后突然间你会觉得咦有一些东西你永远摆脱不到。你又会觉得哦这些马的命运其实都好像人类的命运这样。你曾经不知道为了什么是这么竞争勾心斗角或者挖空心思去升职啊去赚钱。但是最后当你静下来的时候你已经到了你的生命的尾声了。 哇，真系 好悲凉嘅， 好唏嘘 啊！有人用苍凉呢两个字嚟形容拉金嘅风格吓，因为佢咧好无情，我觉得 系啊。 佢写到乜嘢，其实好多嘢我哋喺度自欺人回避紧嘅嘢。当然咧，唔 佢就揭露出嚟 系啦，唔一定好似佢咁样咁极端嘅咁人生嘅嘢，咁但系佢写出嚟咧，你会觉得好似无可反驳咁样。 即系当你安静落嚟嘅时候，就系你离去嘅时候啦。好，跟住落嚟，我哋要听广播。 广播，菲利普拉金，盛大的耳语和咳嗽声，来自星期天人满为患。令管风琴皱眉的广阔空间，突然一阵急促的鼓点，女王加林，然后是坐落的轰鸣，接着小提琴的抽泣开始了。在所有的念中，我念想你的念，美丽而虔诚。在一片浩瀚的音乐的滑翔前，你的一只手套悄悄掉在地上，落在崭新的稍稍过时的孩子旁。天很快黑下来了，我失去了一切，除了安静而枯萎的树叶，映在那微微直寥的树上的轮廓，在热烈的波段后面，遥远而疯狂的和弦风暴更加无耻地抑制我的头脑，他们碎裂的尖叫留下我绝望地搜寻你的手，在那样的空气里微弱地鼓掌。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广播这首诗呢， 广播是一首爱情诗，而且是拉金难得的爱情诗。刚才我们谈的有谈到，就是其实拉金呢，他虽然他没有结婚，他都有个一两场定两三场恋爱的，即是在他诗里面问到，都不是蛛丝马迹的，他写得出来的。咁他最刻薄的一首诗呢，就话他同时认识了两个女仔，后来他同其中一个恋爱啦。但他那首诗竟然在这里讲紧，哇，如果我当时揀了另一个的话，是不是一切又不同呢？ 哇，好伤人心啊。 真的伤人心的，即是在他的传记里面我看到呢，那个他当年的女朋友对这首诗是耿耿于怀。 哇，当然啦。 是啊，他说你既然你这样，你不要写出来。 是啊。 是啊。但是这首呢，我不知道他写的是哪一个女朋友呢，都挺感人的。他写的一个是我们现代生活，其实在他写在60年代的时候，60年代呢电视还不是那么统领我们生活啦。網站更加是沒有啦，咁嗰陣時聽收音機係好重要嘅一樣嘢。咁佢講緊就係佢聽收音機，佢聽收音機咧聽緊係一個現場直播嚟嘅。呢個現場直播係咩咧？係一場盛事啦，因為女王嚟臨，都喺入邊啦，又有啲人喺度，啲人嘅聲音啦，同埋啲音樂咧係古典音樂嚟嘅，小提琴啊、管風琴啊嗰啲，應該係直播緊一個好重要嘅同皇室有關嘅嘢嚇。但喺嗰一剎那，突然間咧，佢諗起佢怀念嘅一个女仔，佢话所有嘅念中，我念上你嘅念，但系其实喺广播入边，你系睇唔到啲人嘅面噶嘛，所有嘅面只不过系佢想象出嚟嘅人满为患嘅面，但喺所有想象嘅面入边咧，佢都仲可以去坚决咁样去谂起一个曾经同我一齐听音乐嘅面，呢个面容咧就越嚟越清晰喺佢想象入边，而且呢啲细节咧越嚟越丰富，你会喺入边想到。是好似一个小说嘅场景咁样。嗰一切系咪过去咗永远都返唔到嚟呢？你嘅手套跌咗落地系咪执唔到返嚟呢？如果我冇执返去，到底呢个女仔有同佢有冇过一段情呢？呢一切都唔知。 其实这个女仔是不是真的在她想象之中的一场音乐会里面出现过呢？她亦都无法之考证，但是她去搜寻她的时候呢，就好像一个人面对记忆那种不甘心。这首诗呢，令我想到很远的一首诗，就是李商隐的那首最出名的那首《感失》。感失无端五十言，一言一处思华年。那首最后呢，他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嘛，只是当时已惘然。这首就很典型的，就是一首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虽然李商隐是一千年前听着那种已经绝了迹的音乐，用感式来弹的音乐，现在这个拉金听着的是现代的广播传达的一些盛世的音乐，但是当他追忆他所失去的爱的时候呢，那种无力感呢，那种绝望感是一样的。 是，其实如果我未听你之前讲他的一些爱情故事呢，这首诗是非常之浪漫的。但是听完之后我就觉得都是可能失去了的女人是幸福一点咯。 通俗的讲，这个是典型的宅男诗来。你有的时候你不珍惜， 是啦 是啦，跟住就开始在这里，哎，就自己 都是没有的。 你埋你埋在这里想，你埋你埋在这里想，但是有什么用呢？你都回不回去的了。 这首呢就是广播。最后呢我们要听《悲伤的脚步》。 悲伤的脚步，菲利普·拉金。小便后摸索回床，我拉开后窗帘，惊讶于急速的云，清透的月光。四点钟，摄影花园躺在深邃的风声掠过的天空下，关于这点有些可笑。月亮冲过云层的方式，云朵随风吹送，仿佛硝烟各守一旁。夜空下的屋顶被石青色的光擦亮，高耸荒谬孤立。爱的灵形盾，艺术的大奖章，哦，记忆的狼，无与伦比。有人在轻轻颤抖，仰头望天，那种坚硬、明亮和素朴，来自广袤注视的深远的纯真，提醒人想起年轻时的力量和痛苦，它无法重回，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永不衰退，在某个地方。 写这首诗的时候，拉金已经是步入晚年了，其实是在他的最后一本诗集的最后几首诗来的，很震撼人的。这首诗里面就一开始其实令我完全想到一个我熟悉的老人家是怎样，一个孤独的老人家，独居老人，半夜会即是起夜去小便，跟着自己摸回张床上，即是其实很孤凉的一种感觉啦，没人照顾啦。但是在那一刹那，他身上的诗人那一面出来了，他没有睡回，他是掹开了窗帘，哇，看着月光照住啲云，风起云涌，好英国嘅景色啊！但系佢唔系苏格兰，苏格兰就更加强烈啲嘅嘛。苏格兰嗰啲云，哇，好戏剧性嘅。但喺嗰刹那，佢突然间就令佢去回想自己嘅一生。一个人到咗嗰个岁数，虽然被呢、这个即系苍老嘅肉体困住，但系过去一生就好似呢个风云咁样，风云起伏，系月光照耀下。咁嗰阵时咧，佢就去描写佢睇到出边嘅半夜四点钟呢、这个被月光照亮嘅花园啦。但系咧，佢又有啲觉得可笑。呢、这个可笑好重要啊！佢唔系一味喺度赞美紧，哇！我度过咗几壮丽嘅一生，点点。佢反而觉得，咦，入边好多嘢系唔清晰嘅，甚至系荒谬嘅。佢入边提到爱嘅灵形盾，艺术嘅大奖章，其实呢度指向佢自己曾经嘅光辉岁月嘛。艺术嘅大奖章当然系指佢拒绝嘅一啲荣誉啦，吓我哋讲过啦。咁爱咧，咁佢都系一个爱国嘅人啦。但系喺呢刹那，佢又觉得荒谬。但同时呢，佢又觉得啊，自己系经历过呢啲嘢。佢话有人喺度颤抖望天啦。呢、这个人呢，既系依家嘅佢，又系年轻时候嘅佢。佢觉得自己呢初心未改。佢话呢种坚硬、明亮同素朴，同埋呢种纯真。其实一个人去眺望星空嘅时候， 佢係好冇功利性噶嘛，因為呢個星空你係唔可以獲得佢嘅，你唔可以從中獲利，你亦都唔可以咧喺星空度得到咩安慰又好啦，係你完全非功利咁樣面對緊呢個宇宙，你在其中。最後咧，佢話啊，雖然咧呢啲年輕嘅無論係力量同痛苦咧，都冇辦法翻翻去噶啦，但係咧對於佢自己或者有一啲人嚟講咧。佢系永远存在紧嘅。 其实佢晚年嘅写作生活系点咧？ 佢晚年咧系好悭笔墨啊。咁佢最后一本诗集得26首诗嘅啫。咁佢终其一生咧，一个咁伟大嘅诗人咧吓，亦都系出过4本正式出版嘅诗集，又有另外有2本系非正式出版嘅。咁夹埋咧，其实就系一本我哋而家目前所见呢本已经系佢全集嚟嘅。咁另外呢佢有另一个爱好嘅就係、是、听爵士乐。咁佢係一个化名嘅或者係啲听爵士乐嘅人呢唔係好知道佢係个诗人佢寫乐评。咁佢寫乐评都好惨嘅有一样讽刺咁其实佢喺英国好出名英美好出名。但佢本乐评枕呢都翻译咗成中文。 咁厉害。 10多年前但係冇咩人知道。我有嗰本。点解冇咩人知道呢因为翻译嗰个人同出版社呢都唔知道佢就係大诗人拉金。 佢个乐评嘅艺名系咩呢 其实冇用艺名嘅但係啲人真係估唔到囉。 係同一个人。 因为佢个名字都几平常啦菲利普咁样。咁以至于呢佢嗰本中译本呢竟然括弧写住佢系美国人。 哎呀 喂连国籍你都冇搞清楚个出版社同个翻译者都唔知系有几专业呢 是、 啊、所以我都买咗一本用嚟做罪证。咁佢都几自得其乐嘅即系晚年咁样写下乐评。咁佢早年写过2本小说添。而且亦都系冇人知道即系默默无名啦。咁即使佢得咗呢个好多奖即系成为咗一个佢自己拒绝嘅贵眷诗人之后佢本诗集就终于卖咗10000本。卖出1万本卖了10年。咁呢个都系佢传记入面有写到 嘅。系即系佢究竟接唔接受呢个贵冠诗人其实对佢嚟讲都系一样啦。 系啊当然我觉得佢接受咗呢佢嘅诗集销量应该会更高啲嘅。 系但佢就可能冇咁多时间就写自己鍾意嘅诗啦。 佢系一个好锻炼自己诗篇嘅人嚟嘅。咁佢会好用好长时间写一首诗改嚟改去咁样。咁同依家我諗同依家嗰种即系上网写诗嘅方式已经都好唔一样啦。 是菲利普拉金我哋1年2个星期介绍咗佢下一集呢再介绍其他嘅诗人啦。 好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